为止。咁另外咧喺赛事结束之后咧，就会加开五条嘅特别路线啦，疏导人潮嘅。咁包括咧巴士路线系二号 R 去耀东村，八号 R 去小西湾，二五 R 去中环交易广场，一一七 R 去旺角，九三零 R 线就去荃湾愉景新城嘅巴士总站啦。咁巴士公司咧都会视乎客量啊同埋在场嘅交通情况开出嘅。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就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开始车多少少。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P 师。 早晨哦。 喂，今日礼拜咧，我自己都参加咗好多唔同活动啊，譬如嗰、那个叫做 B 字头嗰个汽车品牌啦，喺西九有个嘉年华啦，咁啊，昨日就参与咗，正咁、哦、样吓，开开翻晒。靓点会唔靓啊？嗰、那个品牌都唔系做平嘢噶啦，佢都大洒金钱啦。你知噶，你上一架车都系嗰个牌子，系咪先？咁啊，调翻转头，除咗嗰个 event 之外咧，咁啊，其实。昨晚黑我都去埋呢个 Rugby 7啊，咁啊，其实连续呢两三日我都会喺入面出现嘅。 但系个气氛如何啊？ 气氛梗系正啦、 啊。而家系有得饮嘢未啊？ 有得饮嘢， 因为好关键。 不过咧，就算饮嘢咧，你饮完嗰口咧，即系譬如之前我喺湾仔修顿睇波啦，咁、其实你大家系好自律嘅， 系 你冇话成日揸住个嘢饮，扭开个盖。跟住個口罩拉低，跟住就同你講話，我飲緊嘢㗎，即係唔係走呢啲咁嘅叫做法律啦， 係 灰色地帶咁樣，即係大家好守規矩嘅、其實，即係老老實實口渴你先拉低啦。咁呢個都係我估大家個主旋律，其實出嚟都想冇病冇痛，你睇場波啫，你唔係諗住聽日。check 一 check 兩條線噶嘛，即係個個都係百毒不侵最開心噶啦。即係過去嗰兩年，大家邊個未領教過啊？所以都好乖嘅，好乖嘅咁樣。咁氣氛熱鬧嘅，一定係熱鬧。咁你一定會話對比之前係點啊？點對比啊？兩三年前咯，你試下兩三年前食過一樣嘢，你而家食翻你都覺得唔同味道啦。即係千祈唔好攞呢啲嘢嚟叫做比較。嗰、那個回憶兩三年前我都唔記得咗啦，好老實講一句，我兩三年都未飛過，我都唔記得搭飛機嘅滋味係點啦，亦都嚇好同類。不過樂見嘅香港好多唔同嘅盛事都開始搞翻，譬如頭先講呢個 Rugby 7啦，咁啊啲啲大型嘅音樂節啊、嘉年華啊，咁以至香港單車節啦。咁雖然依家就冇得話踩港珠澳大橋啦，咁但係三橋三隧，我覺得收貨啦，12月18日踩係咪？係。咁我覺得係越嚟越好啦，越嚟越好啦。希望大家都係咁樣啦，即係身體健康之餘，香港都越嚟越好啦。咁今日咧我哋都有位嘉賓，嗰位嘉賓咧都係好有前瞻性嘅，講緊一個數字大灣區。咁究竟內容係啲咩咧？我哋聽首歌翻嚟就請佢出嚟。 好。 累了厌倦了呼吸，焦急地想捉紧最后的消失，但成为那牺牲品。Yeah, I feel I've lost it, I'm falling down, 只失去反应，被否定的过去，曾经执着的错累了。I used to try to be strong, but I'm still further, 但或者早已错过同往超 fake love. Can't break, I'm sorry, yeah, me too. Falling, I'm falling, yeah, I'm getting drunk. 但你一再懊悔 yeah, 散不走，怎么会让我这一段离开你？What if I tell you I'm back, what you said for me? I got lost in the city, I got lost, yeah. I was feeling sick, I thought I'll be okay. I was sick, I thought I sung a song. I was feeling sick, I thought I'm alone. I was sick, I thought I'm sick, I thought只要冷雨上演你一句欠缺你去仰望，别担忧，你不需心够落错别的震斗，如今都伤透上白仿佛虚构。 I feel I lose a dream, I can't catch my breath, 世界在幻变，我豁免习惯胜利失去，还胜利习惯后退，都放弃不退，没勇气再去面对。Yeah, can't break, sorry, yeah, me to you. Falling, falling, I'm getting drunk. 想法被错的占据，不想要选择。Am I looking? I'm just want to be here.都准头话看透。I'm feeling sick, I'll be okay. I'm sick, it's such a song. I'm feeling sick, I'm alone. I'm sick, I'm sick.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愿落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我嘅好拍档 PC 早晨啊， 早晨哦。 嗱，今日咧我哋请嚟另一位嘅嘉宾朋友啦，有立法会议员啦，李浩然啊 ，Simon 同我哋一齐分享啊 ，Simon 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啊，哇，我都知咧有个著作啦，咁啊关于数字大湾区咁出版啦吓，咁恭喜晒先啦，咁啊一枝风行之余咧就讲下啊咁啱得咁巧早两日咧，咁啊其实都财政司司长啦都会讲话啊联系全球嘅业界。开拓商机，关于乜嘢咧？就系、是、一啲FinTech嘢啦，咁啊呢个虚拟资产中心啊，唔系净系货币，唔系净系 NFT 嘅，有呢个绿色债券代币化啦，哇，好多好多样嘢。咁啊，但系我哋依家 focus 咧呢个究竟啊个数码化咧同埋数字化，其实喺二十大总纲领都有提到嘅数字大湾区内容系啲乜嘢啊？啊，议员，不如交俾你多讲少少好嘛？ 我諗今次其實最重要咧，就係將嗰個即係特區政府要喺呢方面嘅發展咧，就呢個立場擺得清楚咗。因為其實香港一路以嚟咧，喺成個即係金融體系咧，其實都有好好嘅基礎啊。咁不過咧，喺的而且確咧，喺過去幾年咧，我哋係即係相對比較落後嘅。特別係如果喺我哋區域內咧，即係新加坡係真係發展得非常之快。但係新加坡佢快咧，其實因為佢第一就係個政策好清楚啦，相關嘅法律法規係亦都出台咗啦。第二咧就係佢嗰個 個服務好到位、嗯、即係如果你有咩要做咧，佢即刻就可以啊覆你，我應該點樣做？咁、嗯、例如舉個例咧，佢喺19年咧就已經出台咗即係相關嘅支付服務法啦。20年咧，即係就已經推出咗呢個數字代幣發售嘅指南啦，等等咧。咁、嗯、其實呢啲係即係都係一個好即係前沿嘅一啲相關嘅法律法規嚟嘅。 嗯，咁啊好啦，嗱，講多啲內文啦，一國兩制三區呢、這個咧就係粵港澳大灣區個關鍵個戰略位啦。咁啊嗱，關於數字化，哇，大家都～尤其是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依家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嗯、啊，究竟係啲乜嘢㗎？即係成日話數字數碼化，係咯、哎，好似好虛咁、啊。你又講埋頭先阿 O， 你又講嗰啲咩虛擬資產，唉、哎，所有嘢都虛虛虛虛虛，有冇啲實啲嘅嘢啊？咁樣，即係我估可能要具體啲，同我哋收音機嘅聽眾可能多講少少。我問曬問下， 啊，我諗呢個未來嘅世界由金融服務啦嚇、啊，到嗰、那個即係我哋用嘅貨幣咧，其實都係由虛轉實㗎啦。其實係 啊， 因為簡單。舉一個即係機制去同大家聽眾解釋一下就會明白、嗯，就係、是、過去咧可能就係淨係得即係金融機構啦、銀行啦，佢可以發行好多金融嘅產品， 嗯、 因為嗰個貨幣本身嘅即係出現咧，就係由即係政府去即係做一個中間機制。咁但係隨住包括而家內地咧，亦都做緊數碼嘅人民幣啦嚇。咁、 嗯、 其實佢成個技術已經唔同曬，係用曬 FinTech 嘅技術咧。你每一個過程咧，其實都有加密同埋冇可能去改嘅。咁、 嗯、 變咗咧，其實係對成個現有嘅嗰個金融體系咧，係一個顛覆性嘅一個做法嚟嘅。呢、 嗯 這個除咗係會影響到全球嗰、那個即係現有嘅貨幣，即係例如以美元為即係一個比較重要嘅基礎，會顛覆之外咧，到所有金融機構、銀行，其實佢成個服務咧都會變曬。 嗱、嗯，我都有買啊 Simon 本書嚟揭下啦，咁樣啊入邊咧提到咧有六個重點，包括咧呢個建設超級城市群啦，咁樣加快呢個經濟深度融合啦，同埋關注民生，打造優質生活區啦。呢、這個重要啦嚇，聚焦即係 focus。科技資源啦，同埋培訓全球啊，一啲創科嘅中心啦。其實當中呢六個重點點樣結合到，即係成個數字大灣區個總綱領啦嚇、嗯。 多謝你睇得咁仔細 啊！係啊，即係要逐個逐個講啊。我唔係其實 PC 都做足好多功課嘅，但係我讀呢啲咧就讀得順口啲咁樣嘅啫。即係佢都温習咗成晚㗎、啊。 多謝你哋，多謝你哋、嗯。我諗咧，其實嗰、那個數碼咧係令到成個交易咧係個成本咧。同埋我哋去花錢啦嚇，使錢或者我哋啲金融產品咧，其實更加方便。咁但係如果你話成個大灣區嘅發展咧，其實首先佢而家做緊嘅就係包括喺數碼化方面啦，我哋講咗好多啦。咁但係同步咧，其實配合咧就係包括嗰個工業嘅即係提升啦，即係高科技啦等等。咁但係到最後，其實做咁多嘢做咩咧？其實都係希望咧，成個粵港澳大灣區能夠更加深度融合，一方面咧就係中心城市能夠帶動其他城市嘅一啲嘅發展， 互聯互通啊，都係做到嗰一樣嘢。 同埋咧，更加重要就係搞咁多嘢，其實都係希望令到成個即係大灣區嘅市民嘅生活亦都能夠即係提高啦、優質啦，咁亦都令到個商業活動更加即係蓬勃啦。咁所以點解有講話即係人民灣區啊，即係綠色灣區或者係創業就業嘅灣區等等嘅理念都喺裏邊出現咯。 Simon 又想問多少少嗱，講真，即係我哋都經歷咗疫情兩年幾啦，今個禮拜我先睇翻 Rugby Seven， 我先覺得係，哎，好似 come back 翻啦，我個人都翻翻嚟啦。 呢段時間開始見翻啲人啦，係 見翻啲人啦，即係喺西九嗰度又有啲大型音樂祭啊，有啲汽車品牌肯大灑金錢做下啲 event 啊咁樣。唉，呢個先係我哋樂見嘅香港嘛，好老實咁樣。好啦，Simon， 我問下嗱，頭先我想講話啊，疫情窒礙咗我哋可能喺灣區有啲發展啦。你自己啦，即係可能喺作品入面都有講，或者你自己嘅觀察，會唔會喺呢段時間反而促進咗一啲叫做線上嘅一啲叫做喺數字化或者一啲FinTech 嘅叫進程，反而提速咗咧？ 我諗其實最核心嗰樣嘢就係。我諗大家都慣嘅，即係過去開會咧，或者翻學咧，就唔會用個網上噶嘛，唔會即係喺網上做所有嘢。但係而家大家已經好習慣，咁我諗其實最主要喺邊度咧，就係、是。令到大家喺心態上面對呢件事咧，嗰、那個接受程度同埋嗰個習慣程度高咗。 我都覺得以前三年前我哋講緊喺香港去用電子貨幣啊，或者用電子系統嘅嘢，大家係有啲卻步。 係、 啊，但係經歷咗成個疫情咧，大家好似進步得好快啊！ 即係好叻已經啲 長者們啊，都攞部手機出嚟嘟下嘟下咁樣。 以前長者好難要佢哋用手機噶嘛， 係有陣時嘟得勤力過我哋啊，即係入商場佢都嘟翻下咁樣，係咪？ 同埋我見到好多咧長者而家機不離手啊，佢哋通常會睇下啲小説啊，睇下電視咁樣。 我叫啲長者打機添啦，喺港鐵，即係有陣時，即係你都知道我哋揸車過海咧，好鬼塞噶嘛，有陣時都搭一兩個站咧，哇，見到有啲。打機叻過我啊！就電競高手嚟啊！有啲長者真係唔講得笑啊！ 但係呢幾年咧，即係隨住我哋喺社會上面或者我哋生活上面咧，慢慢開始習慣。但係其實我會咁去形容咧，就係呢幾年咧，實際上如果對於即係數字嗰個即係金融或者貨幣咧，其實係做緊好多基礎嘅建築啊。 係 點解咧？即包括係嗰個實驗啦，例如深圳其實係最早一個。城市咧就係、是、有嗰個數碼嘅嗰、那個人民幣，直情係俾啲市民，我俾你數碼人民幣，你自己去試下用啦，即係開始做緊一個所謂 payment gateway。嘅同埋一個結算嘅試點，咁呢啲基層嘅基礎嘅建築咧，其實呢幾年係一路喺度做緊。咁、再加上咧，就係話有啲嘅相關嘅法律法規啦，或者一個制度嘅選擇咧，其實呢幾年喺即係台下邊咧係做緊好多嘢。咁我覺得其實個時機都係好嘅，就話、是、慢慢隨住我哋可能開翻關啊咁，咁、其實嗰啲實驗咧或者試驗咧就開始成熟啦。咁、跟住落嚟咧，可能就會係即係可以比較大規模咁去推廣。例如，我覺得今次嘅宣言裏邊咧，其中有一個都幾重要嘅就係將即係數碼港幣咧，定位於同呢個法定貨幣同埋虛擬資產嘅嗰個銜接咧，其實係好重要，因為我諗貨幣其實佢有幾個功能咧，一個就係即係攞嚟買賣 啦、 交易啦咁，但係其實佢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資產存放嘅一個即係一個嘅單位嚟嘅。咁我諗呢個其實係對於數碼貨幣咧，點樣去能夠做到包括虛擬資產呢一類嘅即係新興嘅一啲嘅概念咧，其實都係十分重要。 係啊，咁所以即係我哋都時令噶嘛，係咪先？咁有新嘅呢個虛擬資產宣言，咁我哋特登揾 Simon 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啦，咁樣。咁大家又可以啦，往後嘅時間咧多啲了解乜嘢係數字大灣區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立法會議員啦，李浩然啦 ，Simon 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嗱，今集咧你可能會話喂 FinTech 呢啲咧，我一本半飲飲食食翻灣區得唔得？咁 Simon 亦都有啲提供噶。咁我哋下集可以生活化啲，咁始終灣區生活一小時，咁除咗即係我哋將數字數碼化咁樣可以融入我哋生活咧，其實衣食住行咧都好生活嘅咁樣。多謝 Simon，thank you， 多謝曬。 求其啦，今天不想進食，原來聊天比寫功課更吃力。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喜歡缺席，不懂得去解釋。人大了話要愉快講千次，但無代替咁多分合講暗示，難得笑一笑好費心思。Okay, sure。Nobody cares until somebody actually is the bad he is. I'll fake it until I can make it. So play sure I'm fin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当局日前再放宽限聚令等的社交距离措施，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观察两个星期左右就可以看到有没有令本港疫情大反弹，但他指目前社区防重症做得好，相信大反弹的机会未。国际七人榄球赛正在本港举行，许树昌认为是好的试点，接待这两万多人之后，如果没有引起疫情明显反弹，可以再放宽其他活动。政府土地共享先导计划接获三宗申请，获计划顾问小组支持以及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原则性同意的申请。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黄元三说，有关计划由公布至今已经五年，现在才有三宗申请获批，数量少，希望计划能够加速，有更多计划获批。黄元山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在有关计划之下，私人发展商提供土地兴建包括公营房屋，政府从中协调协助兴建基建设施，他认为对社会是好事，属于三赢方案。被问到其中一个获批项目涉及林锦公路近林村的土地被指是先破坏后建屋，黄元山说，相信审批需要根据有关程序，亦都要经过规划署和地政总署等的同意，而相关土地不属于郊野公园较敏感地带，如果能够大规模整合，会较现时未有完整规划理想。内地新增3659宗本土新冠个案，包括本土确诊596宗以及3063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本土个案以广东最多，有888宗，其次是内蒙古的599宗，无新增死亡病例。马斯克计划裁减社交平台 Twitter 7500名员工之中的一半。法新社引述一份内部文件说，大约50%的员工受到影响，他们将会立即被他登入公司电脑网络。马斯克之前透过 Twitter 说，当每日损失超过$400万时，裁员是别无选择。在裁员之前， Twitter 要求员工在家等候消息，有被裁员工批评做法非常不人道，指公司不惜一切代价节省开支。Twitter 美加公共政策主管奥斯丁说，对失调工作感到伤心，形容自己被否定。裁员是马斯克设法支付$440亿收购的一部分，他为此承担几十亿美元的债务，并出售了所持有特斯拉价值$155亿的股份。马斯克完成收购之后，已经迅速解散董事会和多名高层，据悉有遭到解雇的员工计划提出集体诉讼，指他们没有得到法律规定的60日通知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天气较凉，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即系咧，其实最好咧，你就预先可能一两个月咧、嗯，你已经要做功课噶啦。 哦， 即系你要知道佢条数，佢个面价 实际少少。你今年买咗啲乜嘢先？我有兴趣知道啊。 我主要都系买啲汽车用品啫，系、嗯、你知噶啦，啱啱换咗车嘛。 换咗车，嗰啲摆水樽嗰啲位 系啦，即系 嗰啲架嗰啲 系啦， 嗰啲 LED 灯 入边嗰啲相啊，有啲唔同颜色咁样系嘛？ 不过唔同啊，以前我哋会去买呢啲嘅时候，就会谂，诶、哎，冇问题啊，你可以攞电箱嘅电啊嘛。 系啊， 而家我就要谂多少少，因为惊扯、 哦。应该点啊？因为要扯爆够大电啊，因为揸电车。 系啦、啊，你惊你扯到够电嘅时候，够电会死噶嘛？ 系啊。 咁同埋咧，提一提你揸电车 唔会死字嘅。你啱啱两三日之前先收车，起码揸到年几两年，你有 maintenance 噶嘛？ 但系个问题，你扯坏咗个电系唔包保养噶。 哦，系咩？ 如果你咁样扯坏咗个电系唔包保养，所以大家买车 呢啲系因 为 人为啊， 人为系啦。咁、哦、所以咧，其实咧，如果揸电车咧，我有印象咧。其實有個 OBD 嘅系統噶嘛， 嗯、 即係你知吉電腦有個系統噶嘛， 係係係。 咁嗰個位置其實係可以攞電嘅，係、 嗯、 啊，即係就直接喺嗰個位攞電，就唔係經電商攞電啊。 因為有陣時唔好當電能車啊，如果你有架車好耐冇揸咧，第一有啲車都要駁車或者搭翻著佢咧、嗯，意思係。大家插咗好多唔同嘅 device， 嗰啲 device 其實攞緊你電，你唔知道、 啊。 譬如啦，你車頭個車 cam 係啊，你個車 cam 如果一路插住攞電嗰位咧，你有三四個月冇揸咧，而你個電嘅健康程度好一般咧，你一定要搭著佢。 係啊， 如果唔係你，我都幾好肯定你攤唔著架車啦。即係我講嘅係舊款，即係行油嗰啲車啦。咁、嗯、當然啊 ，PC 已經率先進入咗電能車世界咧。咁啊好啊，你做前人種樹啦。我做后人享福啊， 好多好多感受啊！如果你问我揸电动车，其实因为始终都系一个新能源嘅机器嘛，系嘅产品啦、我自己觉得其实系首先你要重新适应过你点样去控制你嗰、那个我哋平时叫油门啦，咁、电动车就叫电门啦，那个踏位。以前我哋就一收车咧，放起只脚，其实架车就会开始唔去油先啦，跟住然之后就用个 brake 嚟控制嗰、那个速度去减慢噶嘛。 系 呢个 concept 已经冇咗噶啦，喺电动车嘅世界。点解咧？因为你基本上咧一提起你嗰个电门咧，架车就即时收慢噶。 系。 咁所以咧，你系讲紧系零点几度嘅提升咧， 系 已经系讲紧控制紧架车嘅收油嘅情况，即系收电嘅情况，即系电能回收啦，亦都叫做。 系。 咁所以我自己觉得，件事。比以往係複雜咗好多，因為咧你諗下，如果我一大力放腳嘅話咧，我未踩 brake 喎，一放腳咧，其實架車就即刻會剎停咗一部分。 哦，原來咁，即係就會變咗窒下窒下咁樣咯。 係啦，你就會好挫啦。 咁有冇得將佢？我真係唔識啊，可唔可以將佢定速咁樣噶？即係我記得有啲牌子可以叫做 average 同你行70嘅、你可以 set 噶嘛，係咪可以咁噶？ 都有嘅，佢有得定速嘅。 咁、因為你定速你咪冇嗰下咯，係咪 啊？都唔會啊，你都要停車噶嘛。其實你係擔心一個停車位度啫，同、埋你要突然間我收慢嘅時候。嗰下佢收得好快，佢真系讲紧，如果你电力回收系即时有六成嘅效果嘅话咧，咁、你想象佢会即刻 stop 你。但 系其实嗰下又好唔惯咯，即系如果你揸开车，譬如我哋有十几年排零嗰啲咧，其实即系车零添啊，唔止排，唔系雪藏牌，即系你真系揸咗十几年咧，其实。可能嗰個要啲時間適應咯， 要重新適應過曬只腳啊嘅一啲反應。 不過有辣有唔辣嘅 PC， 咁你個中控台好靚咧，即係而家啲電車其實真係做到好打機咁嘅形式。即係譬如我自己嗰架係混能車啊、其實嗰陣時第一二代混能車已經個中控台都好似打機咁。咁依家咧，其實如果你話電車當道咧，國產電車嗰日喺沙田有個 showcase， 咁啊去睇啦，哇！其實佢個中控台都係佢一快過咧，係好似一個。超長嘅 LED mon 咯，咁入面就齊曬，即係冷氣啊、成啊、車框啦。你話好似即係好個現代感好強烈啊！你架車都好似係咁㗎，係嘛？ 我架車就中控台係一塊好長嘅板啦， 係啦係啦， 直打直啦。咁都係我印象中得兩三個牌子係咁嘅 設定啊，係 啦嘅設計啦， 係 咁。但我中控台就可以有埋個地图啦、 哦， 即系我自己觉得系方便嘅，系、啦， 系咁啊，即系你慢慢再发掘一下呢个电能车啦，即系嘅优点啊，或者 compare 吓、即系比较一下其他唔同牌子啦，因为始终电能车都系大势所趋嘅，咁你会知道，譬如内地电能的士都已经。 行咗好耐啦，即係呢個亦都係強勁嘅。咁香港電能的士點樣可以普及化呢？幾時先唔使喺啲油站、氣站見到啲的士師傅打曬長龍咁樣入氣呢？咁樣咁啊，有陣時我都覺得我都多咗搭的士啊嘛。有啲師傅成日都話唔再，咁我話點解唔再？佢話要交更同埋未打翻氣，咁我明啊，我明啦，因為你要打翻滿架車，即係如果舊時入油嘅年代，即係打爆翻個油缸，你先俾下手揸噶嘛。咁我都明嘅，咁啊冇怪責嘅。不過如果用電咧，尤其是好多唔同supercharger，其實係 suppose 係便捷咗同埋。 其實我差過曬啦呢段時間，我咩都試過曬。係 啦，慢差又試過，快差又試過。 我試過中差同快差啦。咁而家快差基本上可能喺油站啦，即係大家可能了解到有幾個油站係可以做到啦。是快的，可能讲紧差20度电的话是大概30零分钟可以差到20度电啦。咁但是讲紧你中差是11个 kilowatt 是大概 要几耐啊 一个钟头到。 是咁都 OK 嘅。 咁所以 你 一架车行66个 kilowatt 大概是呢啲 range 度。 咁你日日柴湾天水围咁用得耐啦。咁如果你市区走走滴滴又方便好多嘅。 是啊是啊。即係大家要预时间插电同埋喂好紧张我成日都会觉得剩返10%要插电啦要插电啦咁样。即係个人 系 会容易紧张啲嘅。 咁啊大家适应下啦。是啊咁听着歌转后返嚟呢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将我的心爱黑衬衫烧到只有烟与灰，怕反正等我死那天都要走，都免不了被收回。等我早过这，早惯于过这，别留下暧昧。相恋会变吗？先假设会。相拥的瞬间应该极满足，偏偏转过身，失声地痛哭。别问何以我开心之际，自我增高。亲爱的，准我牵你手，牵到一半赶你走。早知你比我先放手，敲碎他，好过他挂在心头。最在乎的事，是时候去练成没有。原来是座城，相拥的瞬间应该极满足，偏偏转过身，失声地痛哭。别问何以我开心之际，自我心讲，几多的美好一瞬便结束，悲观比较好，将希望压缩，练习忘记你。但何以我开心之际自我心讲，如若我生命的曙光终归是远空，温馨的碎片挂念时有动，练习忘记你生命失恋已习惯了，将我心失去的烧到只有烟与灰，快乐我不配。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阿欧翻到嚟咧，我觉得咧呢一个新闻咧几有趣嘅， 系系系， 系乜嘢咧？就系、是、我哋一路讲紧咧开呢、這个开 lift 啊， 嗯， 系啦，开咩 lift 咧？就是、大湾区足球联赛， 哦， 喂，终于有起色咯， 系咪啊？ 而家系落户喺增城啊， 增城啊， 系啊，同埋佢个主题好有趣啊，就 系、 是、踢波啦，齐齐玩为一个理念， 哦，几得意， 几得意， 喂，可唔可以讲详细啲嘅内文嚟同我哋去分享一下，究竟呢一件事系点样发酵同埋点去发展呢？ 系、嗯、啊，咁其实咧，成个活动咧就系、是、经过呢、這个 嗯。 文化和旅遊部啦，咁然之後同埋我哋三地嘅一啲文化體育嘅組織咧、嗯，一齊去結合嘅。咁、 嗯、 當中咧，佢哋有分一啲叫做城市預賽啦，做賽制。咁然之後咧，以小組同埋淘汰賽嘅形式咧，決定咧優勝者，然之後就參與一個大區、哦、大灣區嘅賽事。咁、 嗯、 優勝者咧就將會咧喺呢個賽季裏面參加呢個總決賽嘅。 哦哇，幾勁 喎！ 不過即係呢啲都係繼續發酵啦。睇下我哋之前都有請過一啲朋友仔上嚟講啊，點樣可以做到個大灣區聯賽啊，或者點樣接疊到灣區啊，點樣推動嗰啲足球運動啊等等啦。嗯， 自信，我应可强忍，可强忍。当你这个聪明人不安分，你也许自问无憾无憾，然后才自觉你该不再等，不再等。和另一位透吻，证实快乐亦算应分。意外现场。谁智商总都不够高，谁都无处可逃。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不错，没太多可讲，别断海。也许自愿沉默沉默，然后才令你妄想可放心，可放心。走上一个多情人的厄运，你也许受着惩罚惩罚，然后才问我会否补缺失，补缺失。回复一双好友，证实我们未多荒谬。能后悔的总都不够早，谁先成了歹徒？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不错，没太多可讲，别乱海。情为经典配角，谁写得最好？ 准得像我，仍想找线索，令我欢笑痛楚，跟谁度过之后别太清楚，多恐慌都不用被采访，如难堪的是你，何必安抚我，有过几趟爱恋，几场劣作，讲不起最初， 湾区生活一小时。 讲翻近啲，我觉得今年咧，这个香港嘅足球啦，即系本地嘅一啲足球联赛，搞得几好嘅，其实几好嘅，即系入场人数多啦，又多咗好多唔同嘅队伍可以较劲啦，即系唔系净系得杰志赢晒啦，净系得叫东方龙狮玩晒啦。 我又咁样睇，我觉得多咗好多地区体育会啦嘅参与啦，咁令到成个由唔同嘅球会组成之后，加埋一啲地区气氛咧，系成个大家喺成个区里面嘅一个我哋对可能对足球事业啊嘅发展啊，或者青年觉得喂我有机会咯，我可以透过唔同嘅地区体育会都有机会去到我成为一个职业嘅足球员，这个心态好唔一样，我觉得同以往嘅 真係活化咗咯，將成件事咁啊！ 同埋你諗下，啲青年覺得有機會，有機會先會向前行噶嘛？ 係啊，即係你諗下，你梗係唔係想個你諗香港好多唔同嘅足球學校啦，嗰啲足球學校哇，全部都大名嘅，係咪先？你要咩國際球會，有咩國際球會？咁你唔想啲細路仔學完踢波就唔係貢獻翻香港噶？咁你我覺得個青訓係重要，重要完之後點樣對接咧？呢個都係令到成個香港足球專業化啦。呢、這個措辭咧就更加可以好牢固咁去實行咧，係好嘅。咁再加上頭先即係灣區都有啲支援啦，即係你阿 PC 頭先講嗰啲，其實都幾有趣啊。舊時我哋去增城就係諗住滑水嘅啫嘛，或者玩下賽車咁啊。依家又有啲新嘢玩，咁啊幾好啊嚇。咁啊，大家都可以上網了解多啲唔同嘅詳情啦。今個早上咧就多謝我嘅好拍檔啦，係啦 PC 啦，同我做節目啦。咁樣 PC 今日都有個美好嘅星期六啦，同埋。 多謝 咁大家開開心心啊嚇， 拜拜。 情願輕鬆進入彼此世界，情願一起散步。Boy, would you be mine if I could freeze 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慢时间。A little rewind over the night 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下期盼。Find wine, bright lights, 奉献给说是爱的语言。